在前往纽约的飞机上给你写信。飞机正在穿越鲁布哈利沙漠。这些字不要靠得太近去看，因为它们交织旋转，四分之一空白，你必须到高空才能阅读它们。只见一整片沙子在移动，基本粒子飞裂纷扬，轻的包住重的，犹如一层透明的布裹住血腥沉重的肉身。有人庄严地在沙漠中行走，不断地在滚动的空间中，有时他大半天都静立不动，留下一些圆圈、螺旋线和同心圆。他丝毫没有察觉远处竖立的黑色巨石也可能是一只双后脚站立的蜥蜴，等待湿气凝结成水珠落到背部的沟槽里。地平线与巨石在黄昏时的阴影，一个十字架躺在沙里，又有风掀起，一切了无痕迹，只有热气升起。是手肘在行走，硬币移动在半透明的皮肤里，骨突处开了一个洞，钥匙和锁一起从关节掉落，一只蝎子也于是从睡袋里爬了出来，消失在沙漠中。竟然是个秘密，你送给我的东西仍藏在我的口袋里，我把它掏出来，是个像闪光一样细小的东西。